其實呢王光亞的港澳版呢即係都已經 approve 咗㗎啦。 嗯。 中央都唔係對佢太大意見。 嗯。 係中聯辦反對。 喔、 哦。所以佢冇得做。所以冇得做。所以嗰陣時候有啲人都咁同我講㗎，我覺得佢呢個 logic 係完全有道理嘅。你想攞返回鄉卡啦得。屌我話我唔好行嘅啫。佢話如果有一個部門反對你都攞唔返。即係話國安又好公安又好中聯辦又好港澳辦又好。是但一個反對都唔得，所以邱騰華做唔到呢個政務司司長，同埋你揾即係張建宗老實講嗰條咁嘅路油條，大佬 hea 下 hea 下咁樣，大佬係嘛？即係悶死你嗰種嘅啫嘛，喺立法會唯一嘅功能就悶到你包底一個啦，屌嘅大佬你拖我咁耐咁樣。所以如果你話而家所謂嘅管治嘅第二班子就係涉及到，喂究竟係咪實踐緊一國兩制㗎哥？ 咁就係咯。 你以前我記得第一個回歸之後嗰個就係姜恩柱係嘛？ 嗯， 做呢個中聯辦就唔係好有型㗎嘛。 嗯， 嗱你話港英嘅年代同即係英國佬鬥爭緊嘅時候，周南又好，即係張晉生又好，日日都喺度即係做呢個發言人喺度同即係老共喺度唔係同港英喺度鬥屌。是吗咁唔出奇啦咁你回归咗咯。你又话港人治港咯你又话一国两制咯你又唔好识管香港嗰啲嘢。喂但係而家你背后就有个太上皇党委书记咁度夹住。而家係每一个层面都搞喎。每一个层面都搞你睇下嗰个最近我唔记得叫咩名咩教联会副主席输咗多返廿几三个。 蔡若莲。 喂嗰个肯定係中联办摆入去㗎啦。要摆入去。所以佢啲咪即刻签名反对咯。係咪喂你几危险啊大哥你找一个教联会作咗额头啊俾你听我是左仔的人摆入去我的教育制度里面几危险。 其实他 喂你真的完全无视香港人的感觉的噃。 是不理的 喂大佬现在在拗紧那些什么 ?TSA 啊、BCA 啊是不是改名 唔系唔系， 而家拗紧啲国民教育嗰啲好深啦。如果你真系为咗香港长久治安，你想渗下渗下，你就唔好作住个额头话俾人听我系左仔噶。 唔系呢个就系佢系完全当你冇到咧。点解咧？就佢就系已经判定咗，其实你所谓香港嘅反对势力啊，即系民间，即系嗰个公民社会啊，其实完全系冇即系反抗嘅力量啊，系嘛？所以其实佢而家咧，佢做嗰啲嘢咧系越嚟越露骨，越嚟越咧就肆无忌惮，即系譬如好简单，你讲 呢个都系策略嚟嘅。我最近谂 新常态嘛， 佢呢一个嘅策略系在于咧肆无忌惮、零左勿右、摆硬所有嘅路线，寸步不让咧。我觉得系近呢两年嚟，特别系雨伞运动之后，佢采取嘅策略，对香港人采取嘅策略。因为点解咧？喺佢嘅总结里边，中共嘅总结里边离不开几样嘢：一回归主权，但系人心未回归。二过去的日子里面经常你班友仔都是不生手的、是来喐我的反我的。有二十三条啊有国民教育啊那些还是那些最敏感的问题、 啊、 即是在他的底线里面的问题我都让给你发觉都 不对路、啊。所以他现在的处理方法就是什么呢分析到的不是我们同意啊全部摆硬的。跟香港人讲你吹啊 是 这样的、 啊、 讲到明白嘛我们刚才说的张德江讲到明啊， 系啊， 喂，我系全盘管治嘅，吹啊咁样，咁你香港人有咩反应咧？嗱，经历过雨伞运动啦，支持过曾俊华啦，好多人，其实都真系休养生息噶啦，都系攰噶啦，咁唯有放屁嘅咋，有佢嘅咋，冇感觉噶啦，温水煮蛙就系佢，系嘛？咁啊，移民咯，咁啊咩出路咯，一日不理世事咯，系嘛？做翻以前嘅 economic animal 咯。喂，咁啊最容易噶噃，个选择就系、是，因为点解你越关心得多越怒气、啊，大哥？ 其实你 觉得呢个世界荒谬、 啊？都阿土伯呢个咧，你话做呢个 economic animal 咧，即系做经济动物咧，都唔系完全可以做到嘅。呢、這个就即系你随住吓，即系你时间嘅推移咧，你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做呢个经济动物咧？ 唔得、啊，你噏我个头先嗰个 loophole 讲咗出嚟。喂，以前七八年十年代，我哋喺經濟發展嘅成長階段嘅時候，當未有咁多既得利益嘅時候，當仲係港英管治，仲要考慮自己嘅政權嘅穩定、社會穩定嘅時候，我哋都仲有多少少機會，我唔敢話好多，起碼即係只要真係好似呢個右派嘅 logic 咁講，就係你努力。你肯读下书，

啊，即系你而家讲都得嘅。喂，大家嗱，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今日喺网传嘅，就话嗱，而家咧就大量招聘呢啲游行，即系喂静坐游行，静坐定游行啊，大佬啊，即系总之支持祖国啦，系嘛？喂，静坐就游唔到行嘅，两样嘢，喂，即系矛盾嘅话，哥系嘛？男女不限，膳食系柠檬汽水吓，乜、啊、都有。喂，人工1200蚊，系嘛？喂，仲唔？佢话唔可以瞓觉，但系可以玩手机。收工又即系收工就出粮，系嘛？即系然之后咧就俾个电话你去揾阿乜哥啦，系嘛？佢除咗呢个好似之外咧，仲有一个唔叫叫可 Sir 之类嘅，其实系喂咁即系喂大佬啊！即系你爱国都要收钱噶，喂！如果我真系爱嘅话，我点会收钱啊？我点会讲钱噶？ 喂，所以咧。 系嘛？ 阿爷咧，今次咧喺呢个七一里边啊，我最近收到嘅信息就系咧，佢都几紧张。 系嘛？紧张，因为习近平嚟啊嘛。 因为习近平嚟嗰三日，由星期四到星期六咧，第一佢一定会遇到抗议，你都唔使谂噶啦，系咪啊？以中共你咁样对香港人喺过去嗰廿年里边，今次唔捻同你算账咧，即系就表达不满啫，所谓算账啊，唔系打柒你吓，即系都几难。即系讲得通嘅，呢个是其一。所以你话成个差佬话唔准放假嘛？嗰日全香港所有嘅军装警员，都系要 on duty 啊嘛。你谂下呢个政权几虚怯？呢、這个政权几虚怯咧？第二，一国两制你又埋唔捻到单，除咗头嗰几年好少少之外，系嘛？是埋唔到单嘅，埋唔到俾香港人嘅。不过你话今次多人定少人，我觉得唔重要。即系你睇到六四今年香港人都好攰，即系用呢一种嘅表达意见嘅方式，例如抗争啊、六四啊、七一嗰啲咁嘅游行咧，其实开始群众系觉得有少疲累。所以老共好彩好彩在呢度啫。你谂下上次六四，我都计过。顶晒笼系两三万嘅，屌支联会又真系够胆啊！吹多三四倍，大哥。 吓、啊、你督爆佢，大佬。 即系我凭我判断，我唔会呃自己嘅人嚟嘅、啊。你即系你有三万就三万，你有三四万就三四万。你好简单啫嘛，个足球场。 系、啊、咁，你 坐满你咪做得三千。 咁你睇嗰 同埋嗰日好疏噶，你2500×6就差唔多啊。 系 咪啊？咁咪两万零三万咯。 唔系咁嗰个捐款数字嗰度系有可以做到个 projection 嘅，其实就 你学民思潮啊，啊唔系学民思潮，即系众志啊，都由40几万跌到去10几万啦。 系啊，跌咗成倍啊，其实系。 点止成倍啊？起码两三倍啦，大概 40万去到17万，好似系。 系咪啊？喂，所以我就觉得老共今次咧可能会觉得 OK 嘅，即系起码习近平。走咗之後，香港人嘅所謂即係七一遊行，可能都係幾萬有。 唔係，但係你撥火啊嘛，你係咁撥火啊嘛。 咁但係問題呢啲咁樣嘅戇居嘢，好心唔好做啦。 係啊，屌你1000蚊鑊，即係大佬真係。 佢俾人笑，大佬唔知係堅定流。 嗯、 我有懷疑過㗎，即係我哋都有少懷疑嘅，即係究竟係咪我哋有啲有幫佢？ 唔係1000蚊，係1200蚊啊！大佬真係黐線。 唔係嗰條友食水深啫，屌食1000嗰條友就大佬係嘛？ 唔係嗰個判嗰、那個 可能係每個2000㗎，屌佢咪 cap 咗一半啊！ 哇屌！ 所以你話你去支持祖國回歸，唉講到咁肉麻當有趣嘅嘢，你要俾錢嘅，翻去瞓覺啦。 係啊。 你要俾钱先，人先肯去撑你、 啊， 支持回归。 爱就唔使俾钱噶啦，系咪？爱仲点会讲？ 咪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嘛。你都估到点解会出啲咁嘅 ad 噶啦？虽不中亦不愿意，虽然可能有部分系玩胶嘅，都即系玩埋佢都唔顶、 嗯。 但系总有呢啲咁样嘅 message 传出嚟嘅， 一定有。 点解咧 ？Anthony， 50有，屌、你边度揾啊？屌，啊俾钱你饮茶灌水咁样。咁你咪喺嗰度拆翻少少出嚟，咪逐个请人跳。 唔系我相信会揾到好多黑社会喎，系嘛？因为黑社会咧，其实你嗱有啲劈友嗰啲咧，企后面嗰啲咧，其实都有收钱嘅，系嘛？咁但系嗰啲唔即系唔揸刀嗰啲咧，系收平啲，收顺啲，好似几嚿水啊，系嘛？好似系啊，吓